曾经故事中的主角不是别人，就是你。舒雅的第六感，陪你回味老歌，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。舒雅的第六感。 蝴蝶来过这世界，这首歌曲被收录在梁汉文200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。梁汉文出过的国语专辑就这一张，但是这一张就足够经典了。总体看来，整张专辑唱的都是有关失恋或者是单恋的歌曲，但是曲风有轻快也有抒情。继续来听金海心把耳朵叫醒。 我那个总爱唱歌的心灵，也就只好两手一摊坐在路边休息。不管你迷了迷或是迷到瑞西，像一个一个困在凡间的精灵，我愿意。

早晨8:52，来自刘欢和王菲的一曲《笑傲江湖》，陪伴着在路上的你。那么这时间，江峰还是要提醒大家哈，今天的天气情况确实是有一点点的糟糕。北京市今晨是发布了沙尘暴蓝色预警。今天的天气呢，浮尘转多云，最高温度26度，最低温度14度，北风3到4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严重污染，今天的污染指数达到了500，已经算是爆表了。早晨从一睁眼开始，就看到朋友圈里面一直在刷这个空气污染，说沙尘暴来了，沙尘暴来了。所以在这里，江帆也提醒在路上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们，开车注意小心，同时呢，戴好口罩，注意做好防护措施。继续听到来自梁静茹《瘦瘦的》。 而我不当仙女已经很久了，我的心现在瘦瘦的，很容易就爆了。为了抢快乐，搞得不快乐，为什么？还在怀疑我的选择，而我不当仙女已经很久了，我的心现在瘦瘦的，很容易就爆了，为了抢快乐，搞得不快乐，为什么人总那么傻呢？我的梦现在瘦瘦的，一下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分到一块叫做幸福的蛋糕，宁愿一小口很小口品尝味道，不想过瘾的一口吃掉。我的心现在瘦瘦的，很容易就饱了，为了抢快乐，搞得不快乐，为什么 情真伪，并非我不愿意走出迷堆，只是这一次，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。要用谁的心去体会，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，就算痛苦，就算是泪，也是属于我的伤悲。去体会，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，就算疲倦，就算是累，也只能执迷而不悔。 来自王菲《执迷不悔》这首歌曲呢，来自我们一位听众，名字叫做 Funky 的点歌。那么北京时间的8:59，马上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。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现在的路况信息。首先来看高速路方面，京通快速路东向西，从通惠河南沿河路到景辉南街有9.7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。京沪高速北向南18里店桥附近有1.4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18公里。京藏高速北向南，从石板房南路辅路到昌平路辅路有3.4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20公里。城市快速路和环线西三环中路北向南，从西三环北路到新兴桥有1.7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8公里。北三环东路西向东，从京城高速辅路到东三环北路有2.3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。东三环南路南向北，从南三环东路到垂杨柳东里有2.8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。东三环北路北向南，从三元桥到农展馆南路有2.7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。西四环中路北向南，从太平路到岳各庄北路有1.7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。普通道路方面，农场路西向东南五环路附近有0.6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5公里。广安路东向西，从北京西站南路到六里桥有